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只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即使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说的事情啊，有这么两方面的事情。一个呢，咱们来说说这两天大家比较关注的一起外地的案件，江西农民偷拍县长收礼之后被抓，被控骗保，获刑6年。这其中还有谁应当来承担法律责任呢？那之后说的一个事情发生在前两天，60公斤的门板高空坠落砸穿敞篷，飞机零件来自法航。这事儿出现了之后呢，没人受伤啊也不算完，这航道安全该由谁来保障呢？这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来关注的两件事情。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的张启怀张律师。那咱们节目呢，一开始就来跟大家先说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江西农民偷拍县长收礼被抓这个事情吧。在2013年的中秋节，汪东根和他的儿子汪金亮爬上了江西万载县县长陈红他老家对面的房子，拍起了很多人去县长家送礼的视频和照片。不料拍完视频18天之后，这爷俩就被警方带走了。 现在呢，事情的进展是宜春市的沅州区法院认定汪东根偷拍这个卫生局局长哈、啊，这已经变了，从刚才的县长变成局长了，打麻将、要挟报销医保、夸大伤情、骗保险公司赔偿和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叫人打人等等行为，构成了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寻衅滋事罪，用这样的三个罪名判了汪东根哈、啊、有期徒刑是6年，并处罚金15000元。这个汪东根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将坚持上诉。而在原来的这个起诉当中呢，有一个他的儿子汪金亮涉黑案，那个案子呢是正在审理当中，还没有判决。咱们来说说这件事儿吧。这个汪东根和汪金亮偷拍县长送礼，这个事儿曾经是他的事发的起因，也是焦点，而且案情呢曾经出现在警方的起诉意见书当中，不过到了检察院起诉书里边就没这一指控了。看看警方的起诉意见书里边他是怎么说的，说呢2013年的9月17号到20号，汪东根伙同汪金亮秘密潜入万载县县长陈红位于凤新县城老家对面的楼房当中，持自带的拍摄设备秘密拍摄陈红在家与人往来的照片数十张，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照片上编辑了陈红收礼受贿的文字。2013年10月8号，汪东根、汪金亮被抓捕。那么，2013年的11月4号，这个照片被上传到了互联网进行炒作。而汪东根的家人认为，这个爷俩拍了视频之后啊，也没有拿去敲诈或者是威胁，只能算是对官员违纪行为的监督。所以呢，在检察院的起诉书当中啊，倒没有说到这件事儿。但是最后判刑，汪东根呢，是因为另外一起偷拍事件。根据一审判决书显示，2011年，汪东根是偶然间拍到了县里边哈、啊，接到党委书记一个姓卢的和县里边的卫生局局长魏某一起打麻将的视频。在2012年的7月左右，这个汪东根呢就受村干部一个姓郭的人，他托情让他呢去找这个卫生局的这个局长魏某，要求魏某违规为一个姓龙的，因为给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哈，这个姓郭的村干部打工的一个小工，龙某，他在打工的时候受伤了，有一些医药费呢按规矩是报不了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汪东根就受这个姓郭的村干部的请托，去找这个卫生局的魏局长，让他把这笔不该报销的医药费10000多块钱给报了。本来这俩人呢并不认识，但是啊，之前汪东根呢曾经偷拍别人打麻将的一个牌局，其中正好就有这个姓魏的局长，而魏局长他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那么魏某的证词当中哈、啊，就详细回忆了他和汪东根的这个交集。他说他之前啊就知道汪东根，当地人都管他叫军长，他也经常去偷拍这个当地干部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然后呢也有一些干部因为他曾经偷拍而且对外公布过，影响到了自己的升官的这样的一个升迁。所以当这一天这个自称啊我是这个汪东根这样的一个人找到魏局长的时候呢，魏局长知道对方手里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打麻将的视频，就害怕他对自己不利。那么当这个军长是说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医保的事办一下呢，这个局长还真就是给把这事给办了，打电话给自己的手下说你尽量给办一下。于是本来不该报销的医保，结果呢就一下10000多块钱就给报了。那么汪东根说啊，我根本就对他根本就没有恐吓，我只是帮忙问一下而已啊，也没有提过什么视频的事儿啊，那既没有威胁也没有恐吓，所以这事儿根本构不成敲诈勒索，而且人家那个村干部找我帮这忙，我纯粹就帮忙也没收钱呢。所以呢这件事情啊，说来说去好像这个汪东根觉得自己还挺冤枉的。当然了，除了偷拍卫生局魏局长之外呢，汪东根还是因为其他的事情被认定了诈骗罪和寻衅滋事罪，他的辩护律师也是否认了这样的两个罪名。那么咱们说说这个判决当中哈、啊，主要涉及的两起偷拍的事儿吧。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有请蓝鹏律师事务所的张启怀律师跟大家来分析分析。刚才呢咱们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事情，这个汪东根最初的起因啊就是因为偷拍县长啊，他家里边人来人往，过节的时候他怀疑这是县长收受一些礼物啊什么的，那么就把这些偷拍的视频和照片公布到网上，而且还说这个县长是收礼受贿了。那 到检察院的起诉的时候呢，起诉意见书当中就没这件事儿了。也想请问张启怀律师，从警方的起诉意见当中看哈，咱们报道当中提的比较详细，刚才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您认为汪东根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否触犯法律？如果说是触犯，会承担个什么责任呢？张律师。 刚才听了这个主持人这个介绍的这个案情和这个故事，我觉得呢倒是非常的有趣，因为这里面啊涉及到多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和呢这个可能涉嫌的罪名。首先我们说汪东根这个人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偷拍的行为啊，实际上呢他可以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就是说呢对于官员的腐败或者呢有其他违法违纪的行为，应该通过呢正常的举报这个渠道和呢监督的形式来向呢有关的党纪党委纪委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来举报。但是呢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呢自己拿着相机跑过去呢在那儿进行偷拍。这个行为我们且不说他是不是涉嫌犯罪，但是呢他肯定构成违法。因为呢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中啊明确的规定了，就是侵害民事权益应当呢依照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来担责。哪些行为呢？比如说偷拍啊，这个窃听、散布他人的隐私。因为呢我们说侵权责任法对于比如说婚姻的自由啊、监护权、所有权、这个隐私权、名誉权，还有呢荣誉权、性命权、健康权都属于被保护的。那么你去偷拍，这显然是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但是呢侵犯了隐私权是不是又要追究刑事责任呢？这个呢是不应该的。 隐私权它应该就是一个 民事法律侵权行为，那么应该以民事的这种形式来承担责任。但是后面呢就是后面啊他已经呢被追究了其他的责任，那显然不一样。因为呢在治安处罚法中间也有规定，就像这种侵犯隐私权的是可以呢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者呢500元的罚款，甚至呢情节严重的可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500元以下的罚款，但是呢没有说追究刑事责任的。 所以检方并没有起诉这一行为，但是这个他的家人说啊，这个拿视频我们也没去敲诈或者威胁，我们这就是对官员的一种正常的监督，作为公民我们是有这个权利，甚至他们认为是有这个义务的。那您怎么来看他家人的这种说法呢？ 因为这个敲诈勒索罪啊，在我国刑法的第274条中间规定呢，主要是指呢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公司财务的所有人和保管人使用的这种威胁或者呢要挟的手段，这个方法来勒索公司财务的行为。但是呢，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敲诈勒索并不以行为人是否呢索要或者呢获得好处构成呢这个为构成要件。只要行为人你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并且实施了以威胁或者要挟的这个手段啊，这个来索取财物的行为呢，就构成敲诈勒索。 所以尽管这个家人会认为这就是一个对官员的监督，那他们也是说我没去找他要钱呢，他可能还会有 他没有直接去要，就别人需要钱的时候用我的手段来要钱，为别人实现这种目的时，同样能够构成这个 小小。那您说的这一点和他下面实际上哈，因为实际上的另外一起偷拍被判刑就比较连得上了。不过中间呢还是有一个小的过程，可能有一些人呢也是需要请张律师来帮着大家分析一下。因为刚刚我们也专门提到了，说是在警察抓他的时候，包括警方他有一个起诉意见当中说到的头一起偷拍，而实际上在检方的公诉当中呢他是没提到这一起偷拍的，说的是另外一段事儿。而且呢判决的罪名也还不太一样，多了一些。那您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儿吗？因为这件事儿抓，然后呢怎么到后来就变成另外的别的事儿了呢？ 是在我国的这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啊，刑诉法和刑法啊这个定罪量刑时，经常的呢会有这种公安机关最初可能来立案时的涉嫌罪名，在侦查过程中发现呢这个罪名呢不是这个问题，这个行为可能涉嫌到另外的犯罪，或者说呢在侦查的时候呢发现已经报案和立案的事实 不构成犯罪，但是发现了新的罪名，还有呢，这个罪名比那个罪名轻，那么重罪吸收了这个轻罪，就可能呢，在检察机关公诉时就改变了罪名，甚至呢，原来的罪名根本就不存在了。还有呢，就是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发现的呢，这个犯罪事实和涉嫌的罪名跟起诉的罪名不一样，因此呢都会变更，所以这种情况呢属于正常的。当然呢，这种正常的情况我们希望它少一些。当然有可能这个过程中就有人说的，我本来你没罪，我先找个罪名给你抓起来，然后再发现了新的罪名，我再开始来定你罪。这种情况呢是我们说滥用职权，也是公安机关呢这个在这个执法过程中啊违规的行为。 但是刚才您说到的哈，如果说是公安机关滥用职权违规，那其实也就是说后边他找到的罪名并不是事实，这样才构成。而咱们来看看后边，咱们也是说到了哈，他涉嫌的这个事情也是有一起还是涉及到偷拍的事儿。刚才呢，张律师其实已经说到了，说这个人觉得自己冤枉，为什么呢？因为我确实偷拍那个人了，但是呢，我也没跟他提这段事儿啊，我也没威胁他什么呀，我就是。我不是粉丝人不认识，我就去跟他说了一声，我说这事儿能不能帮忙办啊？是那个人他自己心里有鬼，自己心里害怕，他自己违规帮我办了，他打电话给底下人，本来报销不了的10000多块钱他就给报了，他你凭什么罚我呀？他觉得自己冤枉，那您觉得实际上他冤不冤呢？ 我觉得呢，两个情况，首先呢他自己呢不冤，因为呢无论如何他都是以这种威胁啊和要挟的这种行为和方法来使别人有压力，而且呢不管是按照规定还是违反规定来去利用职权去帮着他办事了，但你只要是这么去做了，这个方法和行为实施了，你就构成了敲诈勒索了， 就是属于刚才您说到的，哪怕他不是为自己来要钱，哪怕他是纯帮人忙，别人帮找他帮忙的人也没给他好处， 对， 他一样是够 的。就回到我们最初时，如果你是对这个卫生局长或者县长的监督，你可以通过纪委，可以通过公安局去举报，可以去实名，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敲诈勒索，而且呢，你每一起中间都有是为了获取利益或者帮助他人获取利益，不管是正当利益还是非法利益，你都是为了获取钱财。 嗯，那么咱们再来看看这个报道当中啊说到的这个违规为他办了10000多块钱的这个医保报销，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档子事儿，所以他这个敲诈勒索这就坐实了嘛。这个魏局长他呢在这个案子当中的身份很有意思，他是一个证人。那么在他的证词当中呢，这个局长魏某是详细回忆了他和汪东根的所谓相逢，说是在12年夏天的一天，一个50来岁自称叫军长哈、啊，这50来岁自称军长的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个汪东根，他在当地的外号叫军长，这个外号叫的还是比较响的，就来到办公室找这个魏局长了，就直接说他有个朋友想走医保保险报销这个医药费用，然后呢这个魏某说我当时也不好说什么呀，就让军长他们到农业局去问一下，但是呢我想到他手上有我打麻将的视频，怕他对我不利，无奈之下打了电话给农业局局长丁某，就说哈，等一下有个军长叫军长的人来找你办理农医保的事儿，你尽量给他办一下。他自己就说，我当时是万载县卫生局局长，跟这个小丁说到这程度，就是他办一下他应该是能领会的，那最后他也按我的意思办了，如果没我这电话呢，军长应该是报销不了农医保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能想象出来，但是我们就想这个局长他本身是一个行政官员呀，他在这个案件当中好像他做的这个事儿也并不是这么地道的，他怎么就能够到目前为止看到报道他仅仅就是一个证人的身份在这边出现，难道他的这种行为不用承担责任吗？ 是，所以说呢这个作为局长来讲，在汪东根这个案子中间他可以作为证人来出庭，但是呢他所涉嫌的玩忽职守甚至自己的违规违纪，应该向纪委去主动的去检讨或者呢去投案，那么你就不应该这个只说当证人。另外一个呢，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尤其我们的检察机关，对于这种职务犯罪或者呢无论他是重还是轻，你都要给予司法上的建议，或者呢直接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应该放任他对老百姓去当证人，对自己的事情简直让大家看的是笑话。 那么关于这个局长他到底有没有在司法程序上或者是相关部门包括党内的纪律部门对他有一些追究或者是一些处罚，到现在我们在媒体报道上是找不到线索的，所以这就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刚才张律师专门提到了说他这个其实是有可能涉嫌到违法的， 对，而且涉嫌到犯罪的， 甚至是犯罪， 甚至是犯罪的，从打麻将这种不良的违规违法违党纪的，但是呢还可能呢从赌博引发其他犯罪，尤其是他利用职务之便，因为有别人有他的把柄他就给别人，他已经成了人家犯罪的工具，同时还站出来不能够检讨自己，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这个呢是我们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以及人民法院的失误。 就是说如果啊他在这个案件当中证词都写到这种地步了，那还没有人去追究他的责任，那是不是相关该追究他责任的部门反而也存在着渎职了吧？ 是的。 所以如果说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是看不到相关的报道，没有报道说这个人就平安无事继续当官或者是异地升迁，那么也没有人说这个人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不管是打麻将还是因为违规给这个人报了10000多块钱的医保，受到了什么样的处罚，甚至是追究法律上的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没有这份的消息。那么我想呢，在这样一件事情当中，就包括咱们刚才说到的汪东哥的家属就说了，说如果你廉洁自豪，你心里没鬼，你干嘛给我办啊？ 是的， 你干了错事儿了，你自己心里有鬼了，结果怎么把刑判我头上了？当然，尽管刚才咱们张律师已经分析了。说判到他头上这事儿不冤， 对， 但是呢作为一个国家的工作人员，他因为心里有鬼而违规给别人办事儿，他是否受到了法律的追究，是否受到了纪律的处罚，可能才是这件事情当中呢大家更应该去关心的。 是在同一个案件中间，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甚至呢是一个部门的领导都出庭作证说明了自己的行为，其实这一目了然看到了违法违规违纪，那么还没有下文，显然让老百姓的心啊，让我们这个整个舆论感觉到会不公平。 所以如果是说有下文的话，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主动的给媒体给公众一个回应。 是的。 好，非常感谢张律师。一小段片花之后，警法在线继续，咱们说说天上掉下来一个60公斤的飞机零件，这事儿怎么说？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听 FM 不错，我要听听 FM。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客户端，听听 FM， 听全世界的电台。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前两天啊，有网友爆料说，天上掉下来60公斤的飞机零件，砸穿了上海松江的一厂房。实在想不到哈，这个航道下面还是挺危险的。那么后来呢，查证了一下，这个60公斤的飞机零件掉在了上海这家工厂里，确实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呢是在7月13号，而7月20号一周之后，法国航空总部啊，法航就发出声明说，这块掉到上海的飞机零件呢是这个公司7月13号 AF111航班的。当天这个航班从上海起飞前往巴黎的戴高乐机场，起飞不久之后掉落了这块。这零件是什么呢？是可移动的盖板。不过好在他们飞机最终是安全的飞抵了巴黎。这个航班的机型是波音777。法航在声明当中啊，还声明说，这个公司呢正在和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共同调查事故原因，并且和中国的相关部门保持沟通。哎，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看了头一个新闻说，哇塞，天上能掉一个60-70公斤的东西，吓死人了。幸好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仅仅是把厂房的一个仓库底儿给砸穿了。不过对于工厂来说，也算是天降横祸，这工厂它能怎么办呀？到现在工厂没发生，那您张律师给大家来说说。 首先我们说啊，这个所有的航空器，那么在飞行时一定要确保飞行的安全，当然也要确保公共安全，不能飞机飞过什么地方，下面的不管是 这个建筑还是人群，我们都不管它的安全，这样不就危害了公共安全了吗？因此呢，我们无论是在中国的法律还是在国际的民航相关的法律法规中间，都规定了航空器在飞行过程中对于空中飞行器上坠下来的人和物砸坏了这个人或者呢第三者以及水面地面其他的设施都应该予以承担责任而赔偿。那么法航刚才说的这个掉下来的东西，刚才主持人高婷说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首先呢应该第一个问题大家就问它怎么掉下来的，谁来负责。那么首先我们说民航啊，这个民用航空法中明确规定了，国际的民航组织也明确规定了，就是航空器的营运人，无论这个航空器所有人是谁，比如说我家的车你租出去用了，那么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先由这个行驶人就运营的人来承担责任，其次呢再由所有人谁的飞机谁负责。另外呢，如果说是飞机的性能问题、制造设计问题，那就厂家设计商来承担责任。因此呢，他是谁承担责任，第一责任首先谁掉下来的谁负责。原因呢是你在盈利，你用这个法航用这架飞机在赚钱，而且呢你的东西掉在了我们的这个工厂的厂房上，因此呢我们首先责任是非常明确的，法律规定也是非常明确的。其次就是说呢，不管是谁运营都不能够说我运营飞机是可以随意掉下东西来的， 吓死人了。 对呀、啊，这完全是一种犯罪。我们国家的这个刑法的114条和115条都规定了一种叫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说你说飞机飞行啊，不管它掉不掉东西，这个不管，那就是以危险方法危险公共安全罪。因为你这个飞机像炸弹一样飞在天上，碰着谁你都不管，而且掉下什么东西砸死谁也都不问，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了。 嗯，所以显然说这件事情，如果说哈，这个被砸到这个仓库棚顶的这家上海厂房要追究责任，你提起这个索赔的话，那至少首先就要找到法航。 是的，他不需要去考虑、说你这个是飞机自己维修中维修不好掉下来的， 还是设计的问题啊？ 对，还是设计生产质量问题啊？是波音还是空客啊？还有呢，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你操纵过程中存在问题？这个我不用管。只要你掉下来了，是谁的谁负责任。 那么刚刚您也专门提到了说啊，这个飞机如果说是只管飞不管它掉不掉零件都不管，这肯定是不行的。 对， 咱们国家的法律上肯定也是禁止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啊，飞机它是有自己的航道的，这个航道底下的安全刚才说了是受法律规定的，那么航道在设计上是不是也会有相关的法律来规定，这个航道它是说能够密集的航道通过这个密集的居民区，还是说一定要避开居民区？ 这就是我们各国的这个民用航空公司在民用的航空航路航线设置上面呢，都是充分的考虑的，一个城市上空、学校、城市和密集的人群这些地方呢，都是有专门的避让的。其次呢，是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如果发生了问题，你像只要飞机发生了问题不安全的现象之后，都可能在空中放油，要在高度3000米以上选择无人群的地方，专门有放油区，然后把它在高空放了以后呢，就会雾化，到地面就没有油，但是呢这个时候呢飞机就会安全的来着陆。尤其起飞的飞机呢，它的重量起飞重量大于着陆重量，带着油，如果再来落地的时候如果油还是满的，那就会可能造成飞机整个的这个骨架，整个的这个整体结构会造成损害，所以呢它要把它减轻重量，这也是规定的地方。另外呢就是说呢我们曾经有些飞机经过密集的这个小区啊，一些居民区啊，人家提出了反应以后， 噪音太大， 噪音大，民航呢也适当的做了调整， 航道调 整。曾经在解放初期，这个在50年代，有人呢反映南苑机场、因为空军的飞机飞行噪音，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要求呢尽量减少，而且呢要考虑到老百姓的这种安全和生活，然后呢。空军真的做到了，就是晚上尽量少飞夜航，尽量少低空去飞行，那一样。所以呢我们的民航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而不是呢为了自己挣钱不顾老百姓的，所以呢航路的设计还是有规定的。当然那有避不开的地方就砸在了 厂房上了。 嗯，所以这一次大家说，哎呦，真悬啊，幸好没砸着人。看来这也是因为在航道这个航道的规划和设计上，已经提前专门是避开了人员密集的地区，所以呢才会让大家觉得，哎呦，好悬啊，而不是说真正出了一个。掉下来一个门板六七十公斤那么高空应该是1800米左右掉下来，这要砸着人那可能一上一片的人员密集区啊。那么刚刚咱们说到了这个航道的安全，其实呢